开工2019年的6月底之前完工。那么本市呢，将从技术层面加强遥感监测管理，利用天眼监控散落在山区的工程建设地块，并且呢，会对已经完工的项目进行效果的跟踪监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五，农历3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前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天气转阴，午后山区有阵雨天气，同时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度。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拥堵严重，队尾接近了德胜门桥。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西五环武警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衙门口桥。杏石口路汉河路口东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短暂拥堵。界外大街日坛路口的西侧东向西外侧第二条车道有事故，对后车通行影响较大。东部进城方向车辆请提前绕行通惠河北路、朝阳北路等道路来行驶。 去延庆地质博物馆感受沧海桑田，这里有恐龙足迹，这里有100年前的植物踪迹。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延庆地质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延庆千家店镇延庆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核心区内发现大批距今约1.4亿至1.5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化石，您知道这是什么时期的化石吗？ A. 白垩纪， B. 侏罗纪， C. 三叠纪。 博物馆有范儿逛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延庆地质博物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博物馆，它是在一个大公园里的这个博物馆，而且依托公园，所以这博物馆特别的大。一会儿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会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那么这个延庆的这个千家店镇的延庆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呢，有这个恐龙足迹化石，您知道这个是什么时期的吗？我可以告诉大家，是距今约1.4亿至1.5亿年前的。那是什么时期呢？是白垩纪、侏罗纪还是三叠纪？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延庆地质公园的门票。来，大家一起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每年一度爱书人士的盛宴又要来了。 2018北京书市今天开幕，会持续到5月21号，地点在朝阳公园。300多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将集中展销40万种优秀正版出版物以及相关的文化用品。近百场签售、讲座、新书首发式也将陆续登场。本届书市主旋律图书将集中展示销售，包括党的19大学习及辅导读物、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图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出版物、相约筑梦、燃情冬奥精品图书等等。书市还将首次开设特色实体书店展区，由北京阅读季评选出的年度致敬书店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都会亮相。同时获得最古都、最红色、最京味、最创新美誉的实体书店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北京外研书店、三联韬奋书店、青少年阅读体验大厦、中信书店等也将亮相书市的礼花广场。换书节活动是北京书市广受读者欢迎的传统项目，今年也会继续开展。即将于5月28号到6月1号举行的第五届京郊会上，一场以走向世界的中国非遗为主题的盛宴将闪亮登场。现场将进行28场非遗项目现场展演与互动体验。在这一届京郊会非遗专题的论坛上，将首次发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报告，同步上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营销平台的测试版。位于海淀北部的公共美术馆海淀美术馆北馆日前已经正式开馆了。美术馆坐落在海淀稻香湖景区，面积5000多平方米。即日起，美术馆举行雅韵海淀水墨西山展览。来，我们关注收藏方面。纽约第一场19及20世纪艺术晚间拍卖正式拉开了帷幕，呈现了毕加索、莫奈、马蒂斯等知名画家的44件拍品。这些拍品最后100%成交，成交总额折合人民币41.3亿元。在最贵的10幅画中，有9幅拍卖价格都过亿元了，剩下的34件作品也都是世界级的名画。这些名画都来自洛克菲勒夫妇的收藏。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也有很深的渊源，我国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出资捐建的。接下来还会有中国瓷器和佛像的拍卖。本周6日，西泠拍卖杭州总部将举行全门类藏品公开征集活动，各位藏家可以携带家中珍藏前往交流，佳品共赏。征集门类涵盖中国书画、中外名人信札手稿、古籍善本、金石碑帖、名家篆刻以及硬石、明清家具、名家漫画、插画、连环画、中外陈年名酒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收藏类别。不过呢，地点是在杭州。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每一袋垃圾都有唯一的 ID 号，对应每个家庭。按垃圾分类要求投放的居民可以获得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参与摇奖。朝阳区正在八里庄街道十里铺社区试点智慧垃圾分类，未来这种模式将逐步扩大到八里庄街道全域，涉及居民50000户。医生打字快一点，也许看病的效率会更高。国内第一个医生版输入法昨天上线，搜狗输入法医生版拥有100000个医学词汇，其中包括中西医在内复杂的专业词汇。数据显示，一个医生一年需要打字300万个，每天需要打8000多个字。搜狗输入法医生版超级联想功能可以为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医务工作者提供快捷的输入方式。您有没有用过卡西欧的卡片相机呢？日本卡西欧计算机公司日前表示，卡西欧决定退出卡片机市场，主要原因是具有高清晰度相机功能的智能手机日益普及，致使公司卡片机业务持续亏损。据了解，卡西欧计划今后使用数码相机技术开辟新业务，主要包括体育和医疗领域的成像等等。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公布了2018年新兴经济体大学排行榜，中国大陆有63所大学上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蝉联前两名。排名前10的大学中有7所来自中国大陆，除了北大清华之外，排名第8的南京大学首次跻身前10，另外4所是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台湾大学排名第10。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有42所大学上榜，俄罗斯有27所，巴西25所。其中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排名第3，南非的开普敦大学排名第9。美国夏威夷群岛基拉韦火山持续喷发，附近居民区地面又出现了两条新的裂缝，喷发有毒气体和岩浆，引发夏威夷县政府发布新一轮紧急疏散警报。县政府随后向当地居民手机号发送警告短信，要求小区居民立即疏散。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4号下午开始喷发，高温熔岩流向附近居民区，科学家目前无法预测喷发何时停止。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母亲节即将到来，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感恩和爱心，不少朋友会选择为自己母亲挑选别致的节日礼物。不少商家也以母亲节为主题展开各种宣传造势，预订打折、促销满减、赠送礼品以及温情体验等等，这些活动都层出不穷。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在选择节日礼物时，选购礼物应结合实际需求，不要被商家的温情促销所左右，避免冲动消费。参加促销打折活动时，要详细了解活动规则，留意活动的时间范围和限制条件。消费时主动索取凭证并妥善保管。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今天零点开始，由迪士尼发行、漫威影业制作的超级英雄影片《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在全国影院已经开始上映了。这部电影被称为史上最壮观的超级英雄大集结，网罗了超过60位漫威超级英雄，共同对抗大反派灭霸。美国队长、钢铁侠、绿巨人、雷神、黑寡妇、鹰眼等复联老兵，还有新加入的蜘蛛侠、蚁人、奇异博士、星爵等等编外成员都会集体亮相。第6届北京花木春季花展正在北京顺义国际鲜花港举办，将持续到本月18号。这次北京花木春季花展现场分为世园主题区、国际合作企业区、主题造景区、家庭园艺区、讲座交流区5个展区，室外展区主要是品种试种的对比。再来关注演出方面，5月18号2018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将拉开帷幕。本届展演季将从5月持续到8月，历时3个月。这一届展演季将为百姓提供15000张公益惠民演出票，届时您可以关注戏剧东城微信公众号，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和场次，以此来获取公益惠民演出票。本周五到周日三天，话剧《二马》将在北京喜剧院上演，最低票价80元。二马是老舍先生创作早期重要的小说之一，创作于老舍27岁身处英国时。5月27号六一儿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日，童年一台异想天开的亲子音乐会将在国土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节目表演者是艺术家之家，台下是一家几口人，演奏表演的都是80年代那些传唱至今的儿歌童谣，男高音薛浩银和女高音王庆爽两位歌唱家的艺术家庭是主要的演出单位，外加四个年轻的歌唱家，这是台上的演员们，而台下呢，家长们也可以和孩子一起乘坐时光穿梭机回到童年，共同唱起80年代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今天上午10点，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将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活动结合三绿色一志愿的环保理念，打造环保嘉年华。现场特别设置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公益和争做绿色环保志愿者四个主题展区，内容涵盖文明骑行、光盘行动、变废炫宝、助力冬奥等日常环保的方方面面。 黑水虻怎样消灭餐厨垃圾，脚踏自行车发电是怎么回事，废旧蜡烛怎么制作成画，现场将通过科学趣味实验一一揭晓。2018年微蓝北京的线上传播以及线下活动还会全面优化升级，打造广播真人秀、诵读小站、环保月、空调调高一度等一系列特色的主题环保活动。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旧经民俗，出嫁的女儿生子满月那天，娘家母亲蒸100个肉馒头送去，女儿将馒头两个合咬一口放下，可连续咬几对，名曰满口。满口之俗意，在宣示产妇的产期已达满月。昔之产妇在家中坐月子，自给婴儿洗三后，至满月前均忌门，即亲友一律不得进入产妇住房内闲谈，以免冲断产妇奶水影响育儿。满口后门禁解除，亲友方可进产房试婴儿及与产妇交谈了。去延庆地质博物馆感受沧海桑田，这里有恐龙足迹，这里有100年前的植物踪迹。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延庆地质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延庆千家店镇延庆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核心区内发现大批距今约 1.4 亿至 1.5 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化石，您知道这是什么时期的化石吗？ A. 白垩纪， B. 侏罗纪， C. 三叠纪。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啦。距今 1.4 亿至 1.5 亿年到底是白垩纪、侏罗纪还是三叠纪？来，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延庆地质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张。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台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现在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今天又到了周五，继续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天气暖和了，周末的时光呢，大家就越来越喜欢到郊区去走一走。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延庆地质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就在延庆地质公园里头，环境好，还有很多的自然文化遗产遗迹资源，所以今天带大家去延庆地质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地遗保护与建设科科长曾光格，您好。 哦，您好。 哎，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还有北京延庆地质 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地学旅游与开发科的科长江帆，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二位，也是特别感谢你们支持我们这节目，为了做这节目是昨天晚上就来我们这附近住下了，哈哈，谢谢谢谢。那么说到这个延庆的地质博物馆呢，我刚才也说了，它是在延庆的地质公园里头，所以说介绍二位的时候说的是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而不是什么延庆什么什么博物馆。为此我们也专门跟二位请教过哈，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博物馆跟公园是一个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这个延庆地质博物馆，现在我们更习惯于叫它叫延庆地质公园博物馆。其实博物馆呢，它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延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窗口，或者说可以理解为一个集中的资源展示平台，是这样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博物馆它是为地质公园去服务的，有地质公园了，才有这个博物馆。博物馆的所有的这些展陈，它的一些标本，一些这个展品，这些都是跟地质公园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博物馆是属于地质公园的，是这意思吗？ 对，它就是地质公园的一部分。 一部分展示的是，那就是说博物馆里头展示的这些展品，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走到这个公园里面去看哈。 是这样的。 哦，这就更有意思了。所以像现在这种好天的时候，大家就特别愿意到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哈，既长知识，而且还公园里走走锻炼身体，是吧？你们那公园面积很大吧？ 我们地质公园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公园。地质公园的话，我们现在的地质公园面积是620.38平方公里，面积非常大。 平方公里。 对，所以说您这要走走的话，更建议现在天气好，我们去骑游，现在路上都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光走是走不过来的，是吧？ 对，走的话可能只是涉及到一些点。 网友千年二号问说，这个延庆地质公园是不是就是北京延庆的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啊？咱们现在叫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是吗？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地质公园的全称叫中国延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这是在2015年的11月以后，教科文组织他把这个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纳入了自己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质公园与地球科学计划之内。然后我们就改成了这个名字。那么最早呢，确实是叫北京延庆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这是在2001年，当时是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成立或者是申报的时候，当时延庆这个积极的去筹备了这样一件事情，成功的申报了国家地质公园。所以从2002年国家地质公园揭碑开园以后，那么我们就叫国家地质公园啊，北京延庆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那么从2013年2013年的9月以后呢，我们是申报了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个名称会有这样一个变化，相当于是可以理解为一个升级。 升级了哈。所以你知道最开始推荐你们来的时候，我们先上百度地图查你们在哪，就跳出来两个，就后来我们就还问呢，说到底哪个是你们，现在实际上就是加没就是两个升级的这个名字都是你们这儿，一个原来的一个升级的哈。 严格意义上讲，现在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也存在 啊， 它现在是我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千家店园区。所以说我们现在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等于是原有的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的一个扩大版和加强版。 所以说有600多平方公里是吧。那么刚才呢提到了是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也是咱们地质公园的特色，而且一说到延庆这边好像大家就会很多人比较熟悉，就是这个规划木的这个公园哈。二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规划木是什么吧。这个规划木的这个规呢，是那个硅胶的硅哈。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其实规划木它是一种，我们叫，其实就是一种木化石。可能呢就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木头呢，它随在这个埋藏在地下以后，随着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力量，我们叫地质作用，它会逐渐的变成这个岩石化石啊。所以说呢我们叫木化石。那么木化石里面的这个硅化木呢，它就是其中的一种，就是由这个二氧化硅分子 去取代了这个木质纤维，也就是说树木的本体，然后呢它经过这样一种岩化或者是石化作用形成的一种化石，植物化石。 嗯，它是埋在地下还是埋在水里会变成这样？ 是要埋在这个地下。 地下是吧？ 当然它在这个地下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接触到地下的这个水体或者是水分子，然后呢它会发生一些这种化学反应。 这个硅化木它长什么样呢？还是树木的样子哈，但是就是是一个岩石的像树木的样子一样，外皮我看还是有点微微发黄那样子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从外面的形态上去看它就是一个树木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呢它已经是石头了。 石头了哈，所以叫硅化木化石。哎，咱们这个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里头有多少这个硅化木的这个化石呢叫？ 咱们这个硅化木这个景区我们一共现在是有57株裸露的硅化木。 这个大家行走在公园里就能看到是吧？ 对。 哦，你们也都挂了牌是吧？ 是的。 哦，很容易辨认了哈。 对。 所以说我们去到延庆的地质公园里头，进到这个地质博物馆，硅化木肯定是要看的。除此之外，地质公园还有其他的景点吧？那么大，600多平方公里呢。 对，地质公园里边有许多非常好看的景点，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恐龙足迹。延庆发现的恐龙足迹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能在首都圈这个范围内发现的恐龙足迹。种类多，有犀角类、鸟角类和兽角类恐龙足迹，而且非常清晰，这是一个。还有咱们的喀斯特地貌，咱们有很多人可能去过龙庆峡，现在有塞外漓江之称，根本不像咱们北方其他的一些雄伟壮观的山，反而有带着一丝秀丽的那种感觉。 龙庆峡也算是你们公园里的吗？ 对，我们公园的话是有四大园区，从西开始分别为古崖居园区，然后是龙庆峡园区、千家店园区以及南边的八达岭园区。 哦，这全算是你们公园，怪不得你们公园那么大。 对对，基本上来讲，整个延庆山区这么一个北、东、南这三面的山区，基本上都是我们园区的范围。 嗯， 所以说刚刚说过，不仅有龙庆峡，而且像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其实也是位于我们园区之内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化遗产点，当然也是一个文化遗产与地质遗迹结合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叫做古崖居，是我们现在中国发现最大的崖居遗址，就是悬崖峭壁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好多好多。 我前些年还去过呢，一个个洞在那儿，说是以前人住在那儿是吧？ 对对。 我就很纳闷，人怎么能住在那洞里呢？这一会儿再来说吧，好吧，啊，就这些全是你们这儿。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延庆地质博物馆是大概是在你们这园区的什么位置呢？ 延庆地质博物馆位于咱们延庆城区的中心位置，街道地址的话是归水北街72号。我们知道延庆中间是有一条河叫归水河，是我们延庆的母亲河， 还能漂流哈。 现在不能了。 现在不能了。 对，它就位于我们归河河畔。如果我们沿着从我们八达岭高速下来以后，沿着我们的归川路一直往北走的话，进入归水街了以后，到了有一个桥，上面会有两个大字儿“夏都”，因为延庆适合避暑嘛，所以也有夏都之称。 对对对， 那个夏都大桥，在夏都大桥的北侧，我们博物馆就在那儿。 哦，这是博物馆在那儿，但是呢，博物馆所隶属于的这个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范围就很广了，这里头就有很多可看的、可玩的。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说。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平行志愿两大难题是防止退档和专业调剂，志愿没报好，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退学。5月12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接受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99%专业被调剂的考生都输在了这一步。高考志愿专家赵金、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详解往年录取数据、专业录取规则及双培、外培等报考热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金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志愿个性化问题。活动名额有限，请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预约报名。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五，农历3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高速方向呢，进城这个车流增长是比较明显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来广营路段进京，还有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进京，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天竺到航站楼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去延庆地质博物馆感受沧海桑田，这里有恐龙足迹，这里有10000年前的植物踪迹，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延庆地质博物馆。延庆规划墓国家地质公园核心区内发现大批距今约1亿4000万至1亿5000万年前侏罗纪晚期的恐龙足迹化石，这些足迹形态大小各异，大的长48.3厘米，小的也有10厘米左右，这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恐龙存活过的痕迹，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规划墓，现在我们要出一道和规划墓有关的题了。规划墓是距今1.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当时的植物有什么特点呢？ A 不开花， B 花朵特别艳丽， C 花朵普遍有毒。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B， 是侏罗纪的是吧？哎，那么这个何江答对了哈，还有一些朋友也答对了。这样，我们先请这个曾科长光格来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答对的还不少呢，您看看选一个数字几呢？ 我选数字4吧。 四，为什么呢？ 没有。因为我们地质公园有4个大的园区 啊，刚才说了 4号， 我感觉是把这个延庆的这些景点都给囊括了是吧，但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吗？ 是的。 哎，来，我们的编辑数数第四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这个 1.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这个植物有什么特点？不开花，还是花朵特别艳丽，亦或是花朵普遍有毒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延庆地质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套。来，大家开动脑筋，一起来想一想吧。那么第一道题，第四位答对的朋友，编辑数出来了，无微不至这位朋友，来，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周五，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延庆地质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就在延庆地质公园里头，环境好，还有众多的自然文化遗产遗迹资源。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地遗保护与建设科科长曾光格，以及地学旅游与开发科科长江帆。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延庆地质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它隶属于这个延庆世界地质公园，这里头就有很多可看的了哈。我们先来说说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公园里头有这个恐龙的这个足迹的化石，这也是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特别大的一个亮点。我们一般去这个像自然博物馆啊，或者是什么古动物博物馆呢，这里头都有一些恐龙的化石。那咱们延庆这边这个恐龙足迹化石是怎么回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关于延庆的这个恐龙足迹化石，我想先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发现的过程。其实足迹化石是在2011年的夏天啊、应该是七八月份，也就是我们这个暑假的时间发现的这个恐龙足迹化石。它的位置呢，应该是在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地质公园的千家店园区。在千家店园区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条这个公路，我们把它叫做百里山水画廊啊、这样一条这个景观道路。那么如果您去千家店园区游玩的话，你沿着这条公路啊、这条公路是叫栾翅路。那么你沿着这条公路往前走，往这个规划木公园这个景区方向走的话，那么在沿途你会发现有一个这个恐龙足迹的一个化石所在的这个点。那么在这个公路边上的这个岩石墙岩壁上面啊，就像一堵墙一样的，你在上面可以发现很多这种坑坑洼洼的这种凹陷啊。那么这种坑它其实就是恐龙足迹化石。 恐龙是怎么上墙的呢？ 这个其实很多游客也会觉得比较奇怪。其实呢，最早在这个恐龙时代呢，这个地方它肯定不是 墙， 一面墙，它就是这个平坦的这个地面。 因为地质作用，所以它就升起来了。 它会变形啊，隆升，然后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感觉像是恐龙在墙壁上走过一样。那么这个当时在11年的夏天呢，当然我们要感谢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的专家，当时是以张建平教授为首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在做考察的时候，然后发现了这个恐龙足迹化石啊。当时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要做这种资源调查，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发现了这个足迹化石。足迹化石可以说对整个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对我们这个公园和博物馆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价值非常的巨大，因为它是一种具有这个国际对比意义的一种 化石啊，非常的珍贵。 那它现在还是在马路边上？ 是的，这个因为我们也要遵循一个这种化石的一种保护保育的一种原则，就是不可能这个和大家理解的不太一样，就是哎，这个东西很珍贵，我是不 是要 赶紧把它 博物馆里头 对，赶紧把它取下来，然后放到我们的博物馆去给它保存起来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保护是要在这个原地，就是它这个发现的这个地方去保护它，而不是说把它取下来放回博物馆。 但是会有一些标签啊什么之类的，就让大家知道这是恐龙化石，是吧？ 所以在那个区域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科普解释，这种牌啊。 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是哪个区域来着？ 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千家店园区，也就是公路的话是叫栾池路，那么游客朋友们，你们可以就是沿着这个栾池路往这个规划木公园的这个方向走，在沿途可以发现这个我们有公路指示牌告诉大家恐龙足迹点离您还有多远，您就沿着这条路走就行了。然后到了那儿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周边有这种保护的护栏，然后还有这个恐龙足迹的一些科普解释牌，告诉你有哪些恐龙呀，它们有什么特点呀，等等，包括它的发现历程呀，这些都会在那儿有解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是真正的恐龙足迹化石， 这样也不会错过了哈，有详细的这个说明说清楚哈。我觉得这个延庆地质博物馆很有意思，就不单单你是就是看这些历史遗迹，而且是去各处看哈，这些就还需要门票吗？ 恐龙足迹化石这个所在的区域是不需要门票的 啊，就直接过去就行了， 对 是吧？ 直接开车过去，就可以。 网友汪马尔说，我知道四川盆地是恐龙的聚集区，什么马门溪龙之类的，原来咱们北京也有恐龙啊，这是什么恐龙啊？是肉食恐龙还是大型食草恐龙等等等等，大家就很好奇哈。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恐龙足迹是侏罗纪时期的，当时北京这一带就有恐龙生活是吗？ 根据这个足迹化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时在北京的这个周边肯定是有恐龙生活，有它活动的这个证据，因为足迹化石就是一个最直接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当时的环境是非常适合他们生存的。 咱们现在这个考证到哪一步了？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个之后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嘛，是吧？ 是的。现在我们关于这个延庆的足迹化石的考证，主要是一个是对这个它足迹的种类以及数量，再一个就是对这些足迹的一种形态，包括恐龙的行为的一些分析。这些当然主要都是由这种古生物或者专门研究这个恐龙化石、恐龙足迹化石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去做这种研究。那么现在呢，延庆的恐龙足迹化石主要是有三类，三类恐龙，我们叫兽脚类、鸟脚类还有犀脚类这三种恐龙。它的特点呢其实也很鲜明，像我们说这种犀脚类的恐龙，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去我们的博物馆去看一下这个恐龙足迹的这个模型，或者说你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这种犀脚类的恐龙，它的脚印我们感觉它猛一看就像是这个大象或者犀牛这种生物，它们留下这种圆的这种大的这种脚印。 犀脚类， 对， 这个犀是蜥蜴的蜥， 是 不是犀牛的犀， 不是，我只是说它这个长的这个形态像那种大象和犀牛那种踩出来的那种深坑比较大。那么犀角类的恐龙它其实真正的样子呢，就是我们经常说是长尾巴长脖子这种大家一说就能想到，像比如说马门溪龙呀、梁龙呀，这些恐龙都是这种样子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叫兽角类的恐龙。这种恐龙呢，大家我们最直观的想象的话应该是就是那种暴龙类食肉的恐龙就是前爪比较，它的前腿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后肢呢非常的强壮有力一般是吃肉的兽脚类的恐龙，而且它的脚趾呢就是三爪像个鸟足一样的这个三个脚趾，而且呢还有指关节非常的这个明显。鸟脚恐龙呢它也是吃植物的它的这个脚呢就顾名思义就像这个鸟的爪子像鸟脚一样的，主要就是这三大类。然后具体的种属呢，这个还就是有待进一步的这个研究。 就刚才您说到的这几种在这个恐龙的这面墙壁上都能看， 都能发现数量也非常的多。 好， 有数百个。 好， 那么这个还有网友问到说，这个恐龙的足迹化石在户外的话，那么刮风下雨会不会磨损呢？确实是会有这样担心啊，那个下雨下雪，而且延庆那儿还就是天气的这个状况的变化比城区要剧烈一些，是吧？就咱们有没有专门保护这些恐龙足迹化石的方法？ 这个我们是有的。从发现这个恐龙足迹化石后，因为它的价值啊、非常的高，很珍贵，所以我们采取了很多手段啊、首先是就像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对它的一种风化或者是一种破坏，我们怎么去阻止它？一个是我们会在冬季，因为冬天这个尤其是在延庆的这个山区比较寒冷，而且降雪非常的这个普遍。那么我们是采用这种用一些这种能够保温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一些这种棉花这种东西，包括这种保温的这种 保温是把它盖上吗？ 对，就是在这个坡面上面去覆盖这种保温层。 那就冬天实际上看不了了，是吧？ 对，也就是说冬天呢，它应该是被遮盖起来的啊、 保， 这样子呢可以最大化的阻止这种冬季的雪，还有这种寒比较低的温度对它的一种侵害。这是冬季。那么在这个过冬以后呢，我们当然会把这个冬季的保护措施给它去掉。 这个有个大概的日子吗？比如说什么时候就看不了这个呢？ 一般来说是在十一月的，最迟会在十一月的月底，一定会完成这个冬季的保护。那么到第二年应该是春节过后，我们大约是在三月份就会把它拆除。当然了，具体要看当年的降雪情况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恐龙足迹化石这个所在的这个岩体坡面上面呢，会做一些这种基本的这种防水隔水的一种保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像防水涂料呀、防水漆这些啊，可以有效的隔绝这种水体对它的这种侵蚀。 对，侵蚀完了，要不岩石会崩掉呢，是吧？ 对。然后呢，再就是定期的我们会把上面的一些植被做一些清理，因为植物对它的这种风化，岩石的风化是非常厉害的啊，像根皮现象这种都非常强，所以说会做保护的这种手段。 哎，这块的岩石大概有多大呢？多大的一个面积能参观？ 这个应该说是面积大约是1600平方米一个40米长，然后同时高度呢也是接近这个40米的一个坡面。 一个坡面是吧？那这坡面怎么看呢？站在底下看，还是能顺着边能上去看呢？ 现在这个我们主要还是在这个路边啊，就是在下面观察，所以说可以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最好是戴上望远镜过去。 戴上望远镜，那底下接近坡底的也有足迹是吧？ 对，接近坡底的也有足迹，肉眼直接就可以观察，你可以看得比较的清楚。当然，如果想看更多或者上面的一些足迹痕，那么可以借助望远镜。 好。 对，如果而且是尽量上午去，如果光线条件比较好的话，可能会看得更 清 楚。看 得清楚是吧？那个坡是朝什么向的？朝向？ 那个坡应该是朝北的。 朝北的哈。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要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好好的再思考一下喽。 去延庆地质博物馆，感受沧海桑田。这里有恐龙足迹，这里有10000年前的植物踪迹。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延庆地质博物馆。来看第二道题，硅化木是距今1.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当时的植物有什么特点呢？ A. 不开花， B. 花朵特别艳丽， C. 花朵普遍有毒。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延庆地质博物馆提供的门票2套。哎，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地遗保护与建设科的科长曾光格，以及地学旅游与开发科的科长江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大家去延庆地质博物馆以及延庆地质博物馆所在的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里头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这个博物馆的东西呢，它不单局限在博物馆里，还有更多就是刚才二位说的很多这个化石以及珍贵的这些展品在大自然里头，所以我们走一走看一看能看到很多的东西哈。这个 网友非同小可说，除了恐龙足迹化石，还有别的恐龙的看点吗？我非常喜欢恐龙，今天真是跟恐龙给较上劲儿了哈。说围绕着恐龙足迹化石，咱们博物馆里头应该也是做足了这个文章，博物馆里头也有这些展品吗？ 是的，正如这位听众朋友所说，我们这个博物馆里面呢，因为它这个游客朋友们观察起来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我们把我们这个实地的这个恐龙的这个足迹进行模型化的处理，做一些这种硬模，然后呢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这样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足迹它的形态还有特征。同时呢，因为博物馆它有这个空间，也允许去展示更多的有关这个恐龙足迹的一些知识、一些展品，所以说我们也会把国内甚至是国外发现的一些这种比较著名的足迹化石区的一些代表的一些足迹做成模型，然后在博物馆里面展示。所以说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延庆地质公园博物馆，不仅仅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延庆的恐龙足迹，还能看到很多其他地方国内国外 全世界的 都有我们都有一些这种模型也有这个展板去介绍这个足迹它的发现它的特征国内国外都有。 但是我听出来就是博物馆里恐龙足迹这些都是模型，你要想看真 的 就是您就得上街去，是吧？ 对 啊，这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可以先在博物馆里先看一看，然后呢再去这个实地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规划木这些其实博物馆里也都有，是吧？ 是的 那博物馆里主要展示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恐龙足迹的化石，还有规划木的也是一些化石之类的吗？ 是 那个可以有一点小的标本可以看，是吧？但是你们给大家刚才介绍更生动的其实就是应该上这个实地来看一下。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恐龙是咱们博物馆特点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规划木了。规划木不单是咱们博物馆，也是整个地质公园的一个特点了，因为它原本就叫规划木公园嘛，所以我们刚才出的这第二道题也是跟规划木有关的，说是规划木所在的这个侏罗纪时期当时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哈。那这样您跟我们先说一说吧，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规划木这个在博物馆里头你们是有一些小的标本可以看到，是吗？ 是的。 先说说在博物馆里能看到什么样的规划木，再说说去外头能看到什么样的。来。 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的这个规划木标本呢，一般来说就是它的体量会稍微小一些，这样便于这个展陈。那么种类呢也是比较多的，而且跟这个恐龙足迹一样，我们也是收集了这个国内其他一些地区比较著名的这种规划木化石的产地比如说像新疆奇台呀包括辽宁朝阳这些有一些规划木的标本，我们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呢，一个是呢能够扩充这个游客来到地质博物馆它的一个视野，然后再一个呢，大家可以有新的这种观众，他可以会去看一看，哎，我们延庆本地的这个规划木和其他地方的规划木形态呀、颜色呀，它这个化石的一些特征啊有什么区别可以去对比。 您给我们说说有什么区别呀 这个呢其实我们最直观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颜色它的颜色会有一些不一样。 延庆呢我看好像就基本上发黄色浅黄或者深一点的黄哈。 还有一些地方的这个规划木化石它甚至会发那种灰白色看上去就像人的皮肤有黄皮肤白皮肤那种肤色会有不同，比如说你在我们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有这个国外像希腊莱斯沃斯也是一个世界地质公园，他们给我们的规划木的这个标本就是白色的对比是非常鲜明的。同时呢纹路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这个应该叫品相比较好的这种规划木的标本，可你可以看到年轮甚至是看到一些这种像这种类似于树皮这样的这种纹理， 就是树的这个感觉很强烈 感觉非常强烈， 就是一个石头的树但有的就不，有的就还是比较像石头 是的所以种种这种都会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要到实地的就是我们这个千家店园区规划木这个景区里面去参观这个规划木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规模上面首先就不一样，实地的这个规划木他们体型都比较大最大的呢有这个应该是两米 2米左右高，然后呢粗呢大概是像成年的人的话4个人左右把它环抱起来。 哇，那个树本身就已经生长了很多年了， 就是它的规模是特别大的也是比较震撼的可以去看一看。 刚才您说了这个规划墓主要是在千家店园区， 是的， 这个园区也是可以开车进去看了应该是吧。 对 啊，因为你那么大，你想想， 最好是去看这个恐龙足迹和规划墓这两个 一条线 化石的话，它是一条线啊，最好是这个自驾开车过去是最舒服的。 那它这个规划墓的这个就是刚才我听江帆介绍有50多处是吧？ 57株。 57株， 对， 那分布有多广呢？ 现在这个。57株的话现在统一在都在我们的规划墓核心区，您如果是走上山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就都能看完，因为还是集中展示的。这也就表现了我们延庆这个地区的一大特色，就是规划墓非常集中，它是我们华北地区产量最大的一片规划墓群，而且很多都是直立的。直立的就证明它当初被埋在地底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那个科研价值也比较高，而且观赏价值刚刚像曾科长介绍的，有的很大，有的颜色非常鲜艳，有的纹理非常清晰，观赏价值也很高，而且像刚我说的半个小时能逛完，效率还是很高。 是是是。哎，那这些都是些什么树呢？现在能看得出来吗？ 具体种类现在非常难以判别，但主要是松柏类的植物。 松柏类。那如果都是直立的话，是不是可以想见当年也是因为这个叫什么地质巨变歘的一下就下去了。如果是倒了的话可能还是年头比较久的。有这么一说吗？我就是随便说的哈。 这个呢就是因为规划墓它这个形成的这种环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像有的呢可能是这种比如说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叫地质灾害，比如说火山呀这种运动火山灰还有带出来这些物质 一下子埋的 把它掩埋掉，然后这个形成规划墓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呢是这种比如说周期性的洪水我们现在叫洪水那么带来这种大量的泥沙能够把它快速的掩埋起来也可以这种形成规划墓。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有的呢可能是那种就像您说的是倒覆的这横卧的也有的呢是这种直立的当然这个跟它这个埋藏有关系。 网友童小东问了，说这规划墓到底是木头还是石头啊？其实刚才也说到，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规划墓也叫墓化石嘛，听到这个称呼大家也都能理解，木头变化成石头嘛，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是化石，但是更接近于石头了。现在从成分上来讲更接近于石头。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延庆地质公园，刚才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哈，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规划墓啊，还有恐龙化石啊等等，那么里头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我看看啊。网友静说，我给我们家孩子读过远古时代的书，说当时地面上都是苔藓，像地毯一样，树木是针叶树居多，咱们规划木是不是大多也是这种木头？刚才这个江帆也说到了哈，是松柏类的多是吗？ 对 啊。那么规划木其实也记录了当时地球上的植物的信息，当时地球上的植物尤其是北京延庆这一带是什么样子的呢？ 刚刚这位朋友说到地上像苔藓一样的，其实更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千家店那一片是蕨类植物，就是咱们经常能看到的，大概有个20-30厘米高，树叶像鱼刺一样的那种很常见的趴在地上的植物，蕨类植物。一些比较矮小的恐龙就会以这种植物为食，另外比较高大的树木主要就是松柏类、松树、柏树，而且我们现在留下来的规划木也主要就是这种树木。而延庆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套完整的生态链的，这也是我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的一大特色。它的恐龙足迹跟规划墓是在同一个地层里发现的，换言之，它们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有植物，还有吃草的恐龙，还有吃肉的恐龙，也就证明我们延庆这片地区从很早以前就是一片生物的乐园，是有一个很完整的生态链的。 山清水秀好地方哈。 对的。 哎，那博物馆里的这个陈列的这个规划墓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在博物馆里面，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规划木的展品呢，就是有我们延庆本地的一些这个我们是当时收集到的，就是规划木的一些这种小的碎片标本啊，把它放到博物馆里面，因为这些呢，可能我们已经难以再去找到它原本的那个本体， 原来在哪 了，恢复回去了、 哦。 这些呢，我们当然就把它收集到博物馆。 嗯， 这是一部分展成标本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从国内国外收集的一些这种规划木的标本啊、应该是都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哎，延庆这个规划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规划木的发现呢，就要比这个恐龙足迹要早很多很多。 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规划木公园。 具体的时间呢，应该是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1970年前后。 嗯， 当时呢，这个延庆那边有很多的知青。 嗯 啊，那么其中有一位知青叫朱和元啊，这个这位知青呢，他当时就在这个延庆现在发现这个规划木的这个景区周围啊、他在那儿呢，他有一次上山的时候啊，他发现这个山上有一些这种长得像这个树木一样的这种石头啊，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就找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啊，据说好像他有一个这个亲戚朋友啊、是这个地质学家啊、是懂这个古生物的、然后呢他就请他过来看，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规划木啊、这么最初的发现是在这个那个时候发现的。 我看你们好像说这个北宋的时候沈括被流放到这儿，在梦溪笔谈里头也谈到了这个松化为石的这样的有这样的史料记载是吧？ 嗯，这个应该说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划木景区可能还不是完全的契合 在一起，还不是特别的吻合、是吧？ 并不是指我们这个， 对，并不 是吗？ 啊、咱们延庆， 因为我看在你们这个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的这个词条解释里头有这一段， 可能应该 是代表着我们那个先人很早以前就有对这种自然现象的一种朴素认识。 哦，你们还是很严谨的。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给大家说一说延庆地质博物馆以及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里头还有哪些有意思的这个可以看可以玩的地方哈。那么在这里呢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从下周一开始一直到下周五呢，我们会推出一个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的系列节目，因为下周518是世界博物馆日嘛，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专门的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下博物馆日的一个预告。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是的，下周一到周五我们会推出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分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那么分别对应的就是有这五个朝代的这个丰富藏品的博物馆的负责人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下周一是哪位来做客呢？了解一下。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座飞升中外的文化古都，遗存至今的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辽代作为北京都城史的开端，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和遗迹？天宁寺塔影中藏着辽南京什么样的故事？辽代瓷器代表了这座城市怎样的精巧技艺？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第一集，走进博物馆中的辽南京。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五，农历3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来看一下路面上最新的情况，目前东南四环四方桥南的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18里地儿南桥。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大郊亭桥。东五环化工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排了一个桥区。 去延庆地质博物馆感受沧海桑田，这里有恐龙足迹，这里有10000年前的植物踪迹。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延庆地质博物馆。龟化墓是距今1.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主要是松柏、苏铁、银杏、真蕨、种子蕨等15种以上古乔木的遗骸，被沉积物埋葬后，由于处于缺水的干旱环境，木质不易腐朽，而在漫长的石化过程中，被二氧化硅或者碳酸钙、硫化铁等矿物质交替了木质的纤维结构，并保存成了枝干的外形。随着气候的演变，又经千万年的风雨剥蚀，硅化森林逐渐露出地表，形成了今日的化石森林硅化木。当时的植物主要是裸子植物，并不会开出真正的花，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我们常说喀斯特地貌，广西、云南等地常见。您知道喀斯特地貌形成是地下水长期溶蚀哪种岩石的结果吗？ A. 石灰岩， B. 花岗岩， C. 玄武岩。 来，第二道题呢，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啊，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植物是不开花的哈。江帆来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送两张你们的门票。 那就13号吧。 13有什么说法吗？ 因为我们地质公园是2013年正式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的，13我觉得也是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好嘞，请我们的编辑来看看哈，第13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三道题说的是喀斯特地貌是受到哪是地下水长期侵蚀哪种岩石造成的结果？石灰岩、花岗岩还是玄武岩呢？这个我记得好像中学时候学过，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来，我们的编辑来数出来了，第十三位，第二道题第十三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就是这两个字是吗？好，孤烟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今天还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我们这个博物馆有范儿逛的这个片花啊，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指出了我们片花当中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我们做了一点点改进，所以现在大家听到是我们改进过的片花，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茶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地遗保护与建设科的科长曾光格，以及地学旅游与开发科科长江帆做客我们的节目，在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去延庆地质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回答我们刚才问题的朋友答对的话，是有机会获得延庆地质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套的，所以请大家也赶紧开动脑筋。那么刚才呢，二位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延庆地质博物馆最著名的两个看点啊，恐龙化石以及龟化墓，不单单是在博物馆里，还有在广阔的这个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里头都能够看到，很有意思。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哪些宝贝？来，先说到博物馆里看，不容错过的吧。 在博物馆里面，我们除了能看到就是刚才咱们聊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恐龙足迹化石，还有这个龟化墓化石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展陈。因为一开始就和听众朋友们说了，我们其实是这个地质博物馆啊，我们这个延庆地质博物馆呢，它是一个地质公园的一个展示平台，所以说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关于地质公园的一些知识，包括这种地质公园的一些这种介绍，而且呢，它不局限于我们仅仅是延庆地质公园，也就是说，在延庆地质博物馆里面，我们还能了解到国内外很多其他地质公园一些珍贵的资源。一些美丽的景观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在博物馆里面呢，有一个部分我们叫世界地质公园大家庭，有这么一个展陈区域。在这儿呢，我们用一些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数字的设备，可以让游客们能够看到其他地质公园的这种自然景观，遗迹标本，以及这些这个它的代表性的这种资源，游客朋友们甚至可以，我们利用这些设备呢去观察的同时，还可以拍照啊，还可以这个让自己能够融入这个地质公园这种环境里面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同时呢，在这个这一部分展陈区域边上，我们还有这个其他地质公园的一些这种标本。啊，比如说它比较特征的一些岩石标本呀，或者一些化石呀，这样一些东西都有。我觉得这个区域也是我们这个博物馆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而且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展区。 哎，那有一些什么样能带孩子参加的互动的活动吗？ 像互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因为博物馆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科普群体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每到这个周末呀、寒暑假呀，都会有大量的这个学生和孩子去博物馆去玩。除了看他们感兴趣的恐龙和龟化墓呢，他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这种互动设备啊，去体验，去这个观察这个他们感兴趣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那种在我们有一个游戏互动区啊，他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游戏啊，什么这种比如说像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 VR 设备啊，这些 啊、都有， 都有啊，都可以去体验。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呢，虽然说它是一种虚拟的，但是就是说它其实也是根据这个 应该说是这个研究的这些成果来进行一种模拟，这样让大家可以比如说可以体验到，哎，当时恐龙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呀，当时这个恐龙到底它应该是长得什么样子呀，这样的都可以 在这里体会。就所以说其实博物馆本身这里面就有不少好玩的哈。 对， 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活动方面的话，我们一般是博物馆会利用一些主题的节假日，做一些这种科普活动。比如说最近，应该是接下来我们应该会去做的是在端午期间啊，我们每年会有一个地质公园的一个端午文化节在这个文化节呢，我们会在博物馆还有博物馆紧邻博物馆的我们的一个叫地质广场的区域去做这种科普活动欢迎到时候听众朋友们能够来积极的参与啊。端午， 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博物馆开闭馆的时间吧，好吧？就是延庆地质博物馆本身这个博物馆是也有开闭馆时间的。 对，在我们是周一闭馆，周二到周五是早9点至中午11点半，下午2点至下午4点半。周六周日的时候是早9点至晚4点半，也就是说周六周日我们中午不休息。如果赶上法定节假日的话，如果周一赶上法定节假日的话，那么我们周一也不休息。 那咱们这博物馆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呢？ 我们是免费开放，然后需要游客携带身份证登记就可以进馆参观。 那我们刚才说了，延庆地质博物馆呢只是这咱们延庆这个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部分，看完博物馆其实最好还要再到这个地质公园里去看一看，才能更多的了解。那如果去到延庆哈，咱们朋友们去肯定那玩一天了。博物馆看一看之后，给大家推荐推荐，比如说还可以去哪里？刚才你们说的千家店那是一条线，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古崖居是吧？ 对， 也是这个世界地质公园一个很重要的点儿。 是，古崖居位于咱们延庆最西边，它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是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在像一个小悬崖上面会有好多好多房间。它现在有大小房间120余个，这个房间里边的是分工非常明确的。它有单间，有左右相通的那种套间，还有上下相连的那种小复居，都有。 你就想那会儿古人哈，见着这房子怎么那么复杂呢？ 是，它有中华第一迷宫之称。然后的话，它距离还比较近。如果从咱们博物馆开车过去的话，30分钟以内就可以到。古崖居的话，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那块地区是叫文化遗产与自然遗迹一个有机结合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不仅是能感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地质现象，比如说我们那个球形风化啊，一些很多的岩脉啊，它还能感受到一些古人的一些留下的历史遗迹。 这个延庆的话，一日游也就是去其中的一条线嘛，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去一天的话，怎么个游法？ 我比较建议的话，您早上9点钟左右赶早一点来咱们延庆博物馆参观，简单参观一下，需要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然后咱们就可以往北走，冲着龙庆峡走，走到以后那边是沿着我们北山地带，那是一条非常好的一条观光线路和骑游线路，一直往东奔燕山天池，也就是我们的白河补水库，那是我们北京最高的一片水体之一。从白河补水库再往东，沿着白河向下，就是我们著名的百里山水画廊。整个沿线风景非常好，而且有许多的非常奇特的地质现象，不仅有我们刚刚说的恐龙足迹，也就是恐龙脚印，而且有龟化木，还有很多奇特的山。然后一直向东进入怀柔吧，然后再从京城返回来，这样一天的话，咱们中午在千家店吃个农家饭。 哎呀，说的我好期待呀、啊！ 这样一天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哈。 嗯， 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咱们延庆地质博物馆是免费，但是有很多景区是收费，所以这次给我们带来的两个，咱们的奖品就是两个这个收费的门票，是吧？说一下啊， 是的， 跟大家讲一下。 这次我们想给这个听众朋友带来的小礼品，就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千家店园区，我们那个龟化木公园，龟化木公园的这个门票，还有就是这个古崖居这个地方的门票，作为听众朋友的小礼品， 所以叫一套是吧？ 对， 一个人能有两份哈，都包括了古崖居和龟化木公园哈， 哎对， 延庆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山清水秀的地方， 刚才我们也跟二位了解了这个地方，我们还最后出了一道题，说到了是北方的这个容易就讲这岩溶地貌 喀 斯特是吧？ 嗯， 那么北方的这个在咱们延庆这儿能感受到，是刚才您说龙庆峡就是哈。 对 啊， 龙庆峡是我们专业上讲叫做岩溶峡谷，它是我们河流深切形成的非常秀丽的一种地质现象吧。 嗯， 它刚刚您提到北方岩溶，这个我们北方由于一些气候和一些岩石成分上的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陆地上，就是说地表以上的那种岩溶地貌会更多一点。 嗯， 像溶洞这些会相较南方而言会少那么一点，而我们在延庆的话，主要就是这种典型的地表的岩溶地貌、岩溶峡谷、峰丛这一类的， 就所以就特别壮观哈、感觉。 对，它是高差很高。 嗯， 那像龙庆峡那地方就有蹦极 啊， 高差不高的地方您也干不了这种活动。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好吓人呐、 啊！ 所以说，如果去一趟延庆的话，真的是一日游，只能是说游其中的一条线路哈。 嗯、 这样分别去玩的话，确实是得去好几次。 是 啊， 这延庆是一个非常适合您多来几次的地儿啊。 没错，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岩溶地貌，我们先把第三道题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哈，送出最后两套门票，古崖居和规划木公园的门票哈。 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了延庆地质博物馆。相信大家对喀斯特地貌这个词并不陌生，通常对它的解释是具有溶蚀性的水对可溶性岩石，大多是石灰岩，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岩溶地貌。当然，除溶蚀作用外，还包括流水的冲蚀、浅蚀以及塌陷等机械侵蚀的过程。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光哥选一下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选个几啊？ 我选18号。 18号有什么说法吗？ 因为我们最后一道题目是关于这个岩溶地貌的，那么在延庆的这个岩溶地貌遗迹，它的这个最早的岩石应该是18亿年左右的， 18亿年 左右海洋里的岩石。 哦，好，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道题，第18位答对的朋友是苗圃花香，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曾光阁和江帆二位了解了这个延庆地质博物馆，也了解了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真的是博物馆里看知识，公园里头感受实物啊，能体会到沧海桑田的巨变。所以大家趁着现在非常合适的天儿，周末去走一走吧。好，再一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辛苦了。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听众朋友。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好，还是要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到周五我们为您推出的是这个北京城里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我们会分这个辽金元明清这五个朝代，周一到周五分别请这个有这五个朝代的代表性这个器物的这个或者是展品的这个博物馆的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通过这些展品让我们了解这个那个年代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这儿给大家具体预告一下，下周一来做客的是哪家呢？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座飞升中外的文化古都，遗存至今的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辽代作为北京都城史的开端，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和遗迹？天宁寺塔影中藏着辽南京什么样的故事？辽代瓷器代表了这座城市怎样的精巧技艺？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第一集，走进博物馆中的辽南京。